平壤国际保健及家庭用医疗器具部门科技展降下了帷幕，闭幕式26号在科学技术殿堂举行，由有关部门工作人员、外国和地区代表团参加。展会期间，以高丽生命水发生器、还原水与氧化水、尼古丁橡皮膏、儿童疾病综合管理及其有关教育程序等为主题举行了技术讨论会。闭幕式上发表评审结果后，向优秀团体颁发了奖状和证书。